太多的事，没想到是为了离开家。现在没有水可喝，只剩下匆匆拉去冬夏。我走了那么长的路，慢慢来，从天走到天涯。心爱的姑娘不透露，祝福她，目送她离开吧。生命是什么？

着我的犄角，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，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。 却处处都害怕。哦哇哇哇哇哇，不敢快长大。哦哇哇哇哇哇，只会乱讲话。谁能在周一福州？ 你追求什么？你忙做什么？流星距离永恒是最遥远。你说了什么？在周一福州， 你追求什么？你忙做什么？流星距离永恒是最遥远。你说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是你见月圆时候的浪涛。他啥也不做，只吃自己假装细菌的粪便。你在阳光下拿一个蜡烛，你说我牛，但我感受你比我懦弱。人家今天是什么，你明天就是什么，还以为自己真有满脑子的思想。这几笔写字滴滴写字滴滴写字滴滴写字滴滴写字滴滴写字滴滴发狂，写字滴滴写字滴滴写字滴滴写字滴滴。哇，谁能在周一福州？ 你追求什么？ 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叠。Just flow. I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. 一听到 music start, 我想找 要开心哦，当节奏开心的是谁都能感受，能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接着停不下来。 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。 夜深就心有灵犀，迎着阳光写下青春的诗句，乘风追寻最精彩的梦境，等待着岁月在眼角签了名，还是能在你身边任性，举杯回忆那些疯狂的过去，那个男孩那坚持的勇气，让我们数着星星一起老去，让我们肩并着肩笑看风雨，别迷失在爱里为一棵树哭泣，而放弃甜美温柔拥抱的森林，让我们顺着时光一起老去，一直到彩虹尽头也不分离，这想念的世界难得有你，永远的我们是彼此最真的约定。 四度西，你说那味道 刚刚好，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，分解你幻想的情节，快速冰冷的就从你啊，远走你的猜忌不完啊，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醒来吗，快点识到我的语言啊，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，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，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，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，年轻